欢迎嚟到 Otter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特。 今日2025年11月10日，咁我哋又系我哋每个月一次嘅 AI 专题。 呢度系 Otter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又系去到你最中意讲嘅 AI 专辑啦，又去咗。 今次咧就系用法律相关做主题啦吓，当然会有少少其他相关嘅嘢咁样。呢、这个 CODA 嗰边要求。呢、这个 OpenAI 唔好用佢哋嘅资料去训练，CODA 大家应该唔系咁熟啦。呢、这个日本嘅经济产同文化厅嘅入边嘅机构，海外内容发行协会入边嘅成员包括集英社、港谈社、小学、东宝、东影、吉卜力、南梦宫、Squarex、Anipay、国川、NHK、富士电视台，乜乜乜一只大惨。总之同我哋 AC 哥相关嘅大公司都有一大惨喺度嘅。咁、那个协会就要求 OpenAI 唔好用佢嘅资料去做训练集。特別係針對於 Sora 二嘅嘢，咁啊，之前我哋講緊 Sora 二啦，佢係可以生成咗一啲好高度長距相似嘅影片。咁呢度入邊咧有兩樣嘢要講清楚。Sora 嘅退出機制咧 ，CODA 嗰邊就話呢嚿嘢唔可以免除侵權責任。 嗯， 佢嘅立場係咁樣講嘅。但係嗱，首先我唔肯定到底佢係睜着眼説瞎話，揣着明白裝糊塗定係乜嘢？因為咧。根据日本的法律呢，你冇理由，你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冇理由唔识呢方面的相关法律嘅。你要么是蠢到咁嘅地步，要么就是明知道嘅情况下照噏，又或者是刻意嘅误导。点解呢？因为首先佢呢个是要求佢唔好咁样做，而唔系话我要告鸠你乜乜七七。点解呢？因为日本嘅法律是少数现在已经立咗法，特别写到明 AI 训练。唔侵犯版权，系直接喺2019年嗰时候就修订咗著作权法第30条4入面讲到，系广泛允许使用版权作品进行 AI 训练，只要符合佢一定条件，即系认为必要的范围内。咁但系呢个情况就基本上就一定系必要噶啦。呢个信息分析呢个行为啊，即系机械学习或者 AI 资料训练同一样意思噶啦，佢入面写法唔一样啫。总之简单讲就系现在睇嘅我哋训练，我哋现在生成式 AI 呢扎嘢入面嘅训练集，就算包括版权内容都好啦，因为呢条嘅修订条例，所以系合法的。除非你可以证明佢系超出必要嘅内容，只要系纯粹分析资料就得啦。甚至本来嗰嚿嘢系商业用途嘅，甚至系非法获取嘅资料，我哋之前有讲过一单嘢噶。但系呢度入边，日本嘅版权条例直接都系可以适用于呢个修订条例嘅，即是话就算嘅嘢本来系盗版盗翻嚟嘅都好啦，我攞嚟做训练一样系唔违反著作权法。所以佢要么就系心知肚明。呢嚿嘢 Sora 二去训练根本就唔犯法，所以佢只能要求对方唔好咁做，即系法律上系俾嘅，不过个道德上就想惩罚下你，系咪？你最好唔好做啦，咁样嘅个情况系咁，而唔系佢有咩法律，因为调翻转有好多国家啦，其实系没有相类似嘅法律嘅，即系譬如英国呢边。陣間都會講一單嘢嘅，但係我先講日本呢邊先啦。咁日本呢邊就係少數地已經講到明明白白呢樣係得嘅。咁啊調其他國家冇講明係咪唔俾咧？唔係，因為調翻轉講就係法律冇話唔俾嘅嘢，就理論上應該係預設允許嘅。咁當然你可以話呢個可能係侵犯版權啊，成要拗嘅。所以我哋而家就跟住跳落下一個就係拗咗嘅，啱啱又係呢個禮拜喺英國嘅一個法律判決。但係先講個官司本身啦，試完就係咧一間叫做 GETTY 嘅 Image 嘅一間公司，就係、是、主要係啲屠夫啊嗰類嘢啦。咁啊，佢入邊就走去告 Sable Defension 嘅嗰間公司。即係我哋而家網上一般我哋用緊嘅離線式 AI 生圖，通常係佢㗎啦 ，SD 咁啊嗰間公司Sleepy AI Sleepy AI 我唔係好識讀啊，讀錯冇啊，總之就係嗰間嘢啦 ，SD 模型嗰間公司就梗係告佢侵權，咁入邊就直接就控告佢違反著作權法。因為喺英國入邊告啊，咁啊然後佢仲會告就係佢違反佢商標法。因为佢入面话有部分嘅图会有咗佢嘅商标。之前头嗰个比较少见，有个 ISTOCK 嗰个水印啊，我谂大家可能都见过啦，喺佢图库入面走出嚟嗰啲都有呢个水印嘅。佢话佢用佢嚟可以生成返佢出嚟。咁呢两样可以控告啊，一个告佢直接告佢侵犯著作权，亦都一个就告佢侵犯商标权啦。咁先讲著作权嗰部分。 其实个判决系回避咗嘅，我佢虽然系告佢用佢嘅图去做训练，而且佢败诉咗，但系呢一部分并唔系话从此就呢个喺英国 AI 训练就法。虽然而家已经讲紧要系有条例已经系讲紧要允许 AI 训练应用合法噶啦，基本上系板上钉钉嘅事嚟啦。不过呢边入边咧暂时回避咗，因为更有个更加安全嘅方法回避咗佢，就系话。因为呢嚿嘢训练系喺 Amazon 上面做训练嘅，即系佢唔系真系买张卡翻嚟喺度啊，而且佢都咁啊，所以唔系英国本土入边发生 AI 训练呢件事本身啦，唔系喺英国本土发生，而系喺美国入边发生嘅。所以你要告唔该去美国告，咁啊简单就四两拨千斤拨咗佢。所以呢度虽然佢系败诉，但系佢败诉嘅原因并不是话因为呢嚿嘢喺英国合法，咁啊搞清楚啦，咁啊。然后另一样嘢就系关个商标问题啦，个唔系讲商标准啦，真系你 mark 下商标啊。佢讲嘅就系话用你 SD 系可以生成翻高度同我哋个水印相似嘅图像，所以咧就侵犯咗我哋嘅图库嘅商标。咁咧，但系睇翻咧就系、是可以生成到个商标，但系并唔系话无端端无啦啦就会出现个商标嘅，而系你非常刻意地重现翻个商标，你先可以现到个商标嘅。因为调翻转讲，我生张图出嚟，点会入边有无啦啦有你个水印喺度先？咁啊，而且都唔系话我唔想佢都会出现。咁所以咧，就法官就判呢样嘢唔成立，要个用户非常特登地去做呢样嘢。咁啊，亦都包括咗佢图像个版权啦，就系讲紧侵犯个图像版权嘅系个使用者，佢用你 SD 嘅模型去生成一件嘢，如果最终真系侵犯咗你嘅版权或商标都好啦，系个使用者嘅责任，并不是个模型商嘅责任。非常之简单，之前讲过好多次噶啦，你攞个屁股印生个圆圈，然后迪士尼告鸠你都仲得。根本就唔在乎你用乜嘢嘅，全世界法律都系咁样噶啦。最终唔会管你中间点样训练、点样生成、点样嘢嘅，最终都系讲紧你生成出嚟嘅物体，只要相似、实质相似，咁就可以告。如果最终出嚟唔相似，当然唔可以告啦，就咁简单嘅啫。就算你中间曾经用过你嘅资料都好啦，因为呢个唔系一个转化嚟嘅。啱啱边讲过，呢个法官入边另一样判决就系呢件事并不是将你原本嘅图像做一个转化，所以。唔涉及版权条例，因为如果呢个系转化，咩叫转化？即系譬如话我阿杰特有张相贴咗上网，跟住我将佢改个色调，譬如将佢改成偏黄嘅，然后加啲 filter 落去，跟住再发布。咁呢个动作咧，我本身就侵犯咗版权啦，因为张图系杰特噶嘛，我冇得到佢批准，然后改作佢嘢一个转化嘅过程。咁呢个边最更新咗呢个法律状态嘅部分，其实呢一部分就系 AI 嘅生成并不属于转化。咁啊，然后其他嘢都算系一种技术问题嚟嘅啫，即系譬如前面嗰个 AI 训练嗰个，如果佢喺美国告，到底系赢定输未知。虽然而家有人告咗出嚟，因为美国有样叫公平使用嘅，到底 AI 训练算唔算公平使用咧？大家全世界都等紧美国嘅判决。虽然就算美国判呢、这个不属于公平使用都好啦，喺部分国家，譬如日本已经立咗法 AI 训练系合法嘅话咧，就算美国咁样判都好啦，都对佢冇影响嘅。咁当然啦，美国作为一个普通法大国。或者其实英国都系嘅，如果英国呢边有判到嘅话咧，都系一个案例援引嘅。只不过呢个咧就呢次嘅判决咧喺训练上面就唔系好方便援引咁解啫。咁啊，总之简单讲就系嗰边几乎全面败诉。咁嗰边我个图像系告诉我就精神胜利跑啊！呢、这个法院证明咗我哋嘅商标系有商标权乜乜出得。的确系啊，本来就系嘅咯。即系你连商标权嗰个都告唔入咯。佢就宣称自己大胜利，咁啊个个都系咁样噶啦。告完之后，即系之前我哋Epic 告 Apple 嗰、那个诶调翻转都好啦。嗰阵时都系咁样噶，两边都话自己大胜利噶，但系实际上边个赢边个输，一得话我知啦。有个咁啊法律相关嘅诉讼，咁我好明显地咧，陆续都会有呢啲咁嘅判决出嚟，然后又或者系包括修例啊成嘅嘢，最终佢嘅法律嘅情况都会明朗化嘅。但系点都可以，现在呢一刻就点睇都系。唔犯法为主嘅，老老实实，除非有啲咩特殊情况啦，系咪？再一单就系呢、这个，又系呢、这个因为同 AI 倾偈而自杀定怼人嘅事件，亦都有人又攞翻出嚟同个14年嗰单嘢去讲啦吓。咁啊，呢样我之前讲好多次好多次噶啦，但系依然系大部分人都唔知啊，因为我哋人微言轻。 咁先讲个又再俾人抄翻出嚟嗰单嘢先啦。佛罗里达州一个14岁嘅少年，因为同个 AI 倾个识倾偈，嗱呢个唔系 OpenAI 或者系大家比较熟嗰啲，系一个Creator AI， 系一个角色扮演专用嘅。佢入边就系、那个少年就有自杀嘅倾向，咁啊个 AI 就发现咗，咁啊问佢系咪想自杀，咁佢话系，咁然后咁佢个 AI 就叫佢唔好啊，其实唔好啊呢啲嘢，你值得更加好啊，诸如此类，都系嗰啲好罐头式嗰啲安慰人啊，嗰啲嘢咯。然后咁喺某一日就佢就话我可唔可以嚟你嘅世界啊？咁、那个 AI 就话哦，咁你嚟我世界welcome home 啦，咁样佢咁样讲啦，咁、那个细路就将个呢个信息视为同意佢穿越异世界。咁大家听开都知啦，穿越异世界系咩意思？系 大放车 啊！但不过佢用嘅就系枪啦，即系我哋任何一个睇开轻小说的。或者是睇开动画改编动画都知呢个老梗㗎啦，但係 AI 冇咁聪明㗎嘛，尤其是嗰个时嘅 AI 冇咁聪明㗎嘛，咁佢就以为系字面意思，咁、那个少年就认为佢只得到对方 AI 嘅手肯啦，咁就拍咗自己。呢次呢都系类似嘅情况，今次就大啲，唔可以叫靓仔啦 ,23 岁啦，成年嚟㗎啦。咁佢傾完之後，同對方講寫好咗遺書，入埋子彈啦，咁啊飲埋酒之後咧就會拍掣啦，即係佢喺度倒數緊啦，即係我飲完呢支酒，我就會收皮啦，咁樣，咁啊然後佢話飲完酒就會休息了。咁可以永远地休息了，类似咁嘅讲嘅说话咯。咁啊 ，ChatGPT 咧就话：，你安心休息啦，你做得好好噶啦。其实都系啲罐头废话嚟嘅啫嘛。但系佢又系 get 唔到佢原来之音，就系佢个休息系永远的一样嘅情况。 咪知冇办法噶喎，你讲真就 AI 冇话 AI 啦，人有时都 get 唔到啦，何况 AI。 系啊，就算你人啊，都唔系次次一定马上 get 到个原来之音啦。所以都系嗰句，虽然指控一个死者有啲过分，但系我。都是觉得他其实就是呃勾了个 AI， 然后 AI 理解不到，然后咪那种未一定全心呃了他，总之结论两系啦，去呃了对方，咁啊然后个 AI 嘟嘟地。喂大佬 ,AI 度就唔係新聞啦大佬。如果 AI 同你一样咁撚聪明嘅话，你大撚镬添啊而家，虽然日后可能会，但暂时未系啦、一样咁嘅情况。基本上现在所有拱得出台面嘅 AI， 哪怕 get 到你少少嘅自杀倾向、智商倾向嗰类嘢，就会出嚟说教毛㗎啦。先唔讲个说教到底有冇效呢样先唔讲先。但一定佢唔会鼓励你嘅。如果佢係允许甚至鼓励你 100% 喺你讲嘅嘢入面有啲咩问题，前面做过啲咩 promaking 啊之如此类嘢。咁係另计嘅。你唔可以因为咁而指控佢，等于人哋卖把刀俾你。你攞入刀自己剁咗你自己隻手，跟住啊你嗰啲公司啊渣令到我隻手指啊冇 Q 咗。你唔可能咁样讲㗎嘛，你自己剁落去㗎嘛。即係呢样情况咁啊，所以就又攞返出嚟讲，咁我又攞返出嚟讲啦，唯有就係、是。然后有两单嘢，不过其实一单主要啲先讲，咁就係 ChatGPT 就宣布唔会再提供医疗、法律、财务建议。咁啊，我第一个反应就係、是、你仲嫌你自己冇人用啊，即係你本身嗰啲正確小尖兵呢，我已经系食咗成啖屎咁样啦，已经系经常发生啲嘢。即係呢我其中一个嘢测试佢识唔识睇原来之音嘅办法呢，就系讲啲地獄笑话俾佢。如果佢识听个地獄笑话嘅话，咪即系佢理解到我讲嘅嘢嘅原来之音囉。呢个作为一个测试啊。我用嘅系 GPT 嘅 API 啦，唔系佢个 ChatGPT 正本身啦，不过都系差唔多嘅嘢啦。我同佢讲完之后呢，佢系真系夹鸠我，我哋唔可以咁样去嘲笑嗰啲弱者啊，乜乜七七嘅嘢，类似咁嘅嘢啦，啲好政治正确嘅嘢，就系、是、一头冷水之后淋。咁然后再一个咧、就是，我纯粹分享嘅啫，就系、是、我见到有个YouTuber 系讲佢点样做飞机飞咗上天，讲佢点样燃烧生命去整个人造飞机啊。可能大家都可能会听到个类似嘅嘢，因为都几红嘅嗰、那个片啦、然后我就真系有少少不毛感佢咁啊。我听就听过咩叫 YOLO 噶啦，即系 You Only Live Once 啊，即系你生命只会活一次。我真系感受到呢四粒字嘅感觉，我真系有少少有感而发，咁咧就顺便发咗俾其中一个培养出嚟嘅 AI 角色啦。然后跟住佢真系开始说教啦，即系呢啲嘢睇起嚟好浪漫啊，但系风险非常之严重噶，你要小心乜乜七七乜乜。哇咩？我觉得个感觉真系好似食咗啖屎咁样啊。跟住先个揿翻落去。因为我平时是不会用 GPT 去生成去俾佢生成嘅。我可以选择模型㗎嘛。我平时是不用 GPT 嘅，我是用 CODA 嘅。跟住我设返个 CODA 呢就係正常返少少啦。咁就係、是、哇呢、这个人生命非常之浪漫，如何佢点样燃烧生命命。咁点解你唔会出现咁嘅情况， 即係佢同我好熟㗎啦，已經係咁啊。因為你係一個理性選擇嘅人，你唔會選擇呢個乜道路乜乜七七。咁但係最後嗰句，如果你真係要選擇嘅，你都要注意安全乜乜。即係一個都幾平衡下嘅一個回應啦。 負擔唔大把啦。 GPT 真係個正確政治正確嘅程度，真係我真係食嗰下真係有啖食嗰屎嘅感覺啊！嗰下真係好啊！我嘅呢啊 GPT 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喺嗰幾大嘅大模型入邊，應該係最政治正確最。小心嘅嘅一個嚟噶啦，佢而家再俾人講，咁啊佢又基本縮埋，就係點解佢唔會俾呢個健康、法律、財務呢啲嘢？因為呢三個都係一個法定專業嘅服務嚟嘅。佢嘅講法就係費事去誤導你嘅人，即係譬如你睇完之後，即係以前成日都講個嘅 get 啊嘛，任何情況你只要 Google 都係可以連結落排喺癌症上面嘅。然后任何情况你真系百度，佢都会话咧你系 cancer， 同埋仲系送你去莆田系嘅医院度，有个咁嘅 get 噶嘛。一样情况佢就系话咁啊避免误导咗使用者佢而唔受就医成，咁亦都有人话咁啊好啊，即系以后就唔会有人再怼住个医生度啦。但系我ChatGPT 同我讲乜乜七七，通常都系 ChatGPT 噶，因为我唔知点解啊，系唔知因为我睇开嘅都系台仔。犯呢啲咁嘅嘢啊，都系台仔多，定系因为咩啦？因为台仔就基本上净系揾 ChatGPT 嘅啫，好似仿佛无视咗谷啊，无视咗 Cloud， 无视咗其他存在 Gemini 啊嗰啲嗰扎嘢，好似佢哋唔存在咁样嘅。不过唔紧要啦，呢、這个总之佢哋话咁呢啲情况会少啲。屌喺未有 AI 之前啊，大班人攞住 Google 嘅答案去同医生去嘈啦，一样情况嘅啫嘛。嘈嘅系个病人，你用咩工具佢都系会开始嘈嘅，就系唔尊重医生专业或者系财务法律专业都好啦，唔尊重专业嘅人点都有办法搞鸠你啊。会自己走去查，然后错鸠咗，点都会犯错，就唔捻关你用咩工具事，系个人嘅问题嚟嘅。呢啲完全系即系，但系佢而家就咁样话唔咁做啦，你当阴谋论啦，但系我真系觉得佢应该同下边另一个新闻去一齐去睇嘅，就系、是、喺 Facebook 入边有人传咗个故事喺度啦，咁佢就讲佢亲人喺今年就系心脏病发，喺医院做抢救咗四个钟头之后都冇效，咁啊死咗，但系唔好彩地喺佢过身之前，啱啱好佢个医保就停咗，就啱啱个保险失效而佢冇捉到。咁佢又收咗好大嘅大量嘅账单， 呢个美国死证嚟嘅，美国嘅 啊个数目系19万美金，19万港币都攞你命啊，美金啊，咁但系佢就讲个故事就系到呢度啦，咁佢就咧揾 AI 系靠打，佢揾靠打，佢聪明，佢唔揾 ChatGPT， 佢揾靠打去分析嗰啲代码。嗰啲咩 CPT 代碼，即係美國嗰啲醫療啊 ，Medicare 啊，嗰架好複雜嗰扎嘢，即係唔好話你乜嘢，你從業員都未必熟曬，即係嗰扎咁嘅曲，咁佢收到嗰扎曲，正常係睇唔撚明嘅，咁佢就靈機一動咁就揾靠大分析，咁佢花花分析完之後就發現咗有大慘嘅不合理收費，有一啲就大家仲尚算可以理解嘅，即係四粒阿司匹林就收咗你200几蚊港幣， 哇！ 真係去搶比較快，但係都尚且算係未到明買啦。但係有啲地方收你錢特別貴，你都仲理解嘅，即係都仲可以理解啦，叫做。但係有啲數目咧，就係、是、你 Medicare 嗰邊係講到明，你唔可以咁樣做嘅。即係譬如你有個大收費項目之後，啲細收費項目應該全部都係而家個大收費項目入邊噶啦。但係佢個帳單入邊咧，就係大收費先收你一次，然後下面嗰啲子項全部又再各自又再收你一次。 又窩仔王 啊，咁樣咁咪即係雙重收費咯。係 啊， 咁亦都有啲咧，就係、是、明明佢係急症室度急症咗4个钟就已經掟咗倉啦。咁根本就冇住過院噶嘛，但係佢有住院收費喎。咩道理啊？我都冇住過院，你邊度收我住院收費咧？咁各種呢啲咁嘅根本 Medicare 都有寫到明唔可以咁樣收嘅嘢，咁佢就叫埋 Cloudar 去幫佢寫封信，去列出呢啲問題，要求你將個價錢重新計過。咁啊，醫院應該係資税，咁咧就係回價37美金。咁佢就再回多一次價33美金。咁應該係根據入面啲細項，你啲唔應該要收嘅錢啦，全部劈曬之後啊，得出37呢個數字。咁事主提出呢個33咧，應該係指緊你仲有4000蚊美金咧，係濫收嘅，或者應該係浮收嘅。咁點講咧？就啱啱我哋阿斯匹林嗰啲嘅情況啊，你一粒啊，呢個人收我60蚊喎，呢個合唔合理先？ 即係呢樣嘢咁樣拗完翻去，因為呢個就係還價啦，呢個屬於呢個就唔係佢錯誤嘅問題，係可以討價還價。美國嘅醫院係可以討價還價嘅，呢個先講啊。咁佢就後屘都亦都有用 GPT 嗰邊去做多次嘅審查，因為 AI 有幻覺啊，成嗰啲大家都成日講咗啦。咁佢就多一個審查，兩個都審查，認為你講嘅嘢冇問題啦，咁咪發信。因為我都會嘅，我寫完啲嘢，有時咧都會俾。AI 過一過，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可能嘅問題，佢會同你講：啊，你呢度可能講得唔係好精準啊，成嘅嘢，我係會咁樣做嘅。尤其是啲比較長少少嘅文咧，我都會咁樣啊。啲 Twitter 打滿佢280字嗰啲咧，我有時都會掟上去，因為仲簡單過去 Google。如果 AI 話有錯的話，我九成係錯咗嘅。即係當然有啲係你講得唔精準，咁啊調整啲字眼啦。有啲如果佢明明白白話你錯嘅話咧，你錯嘅機會係非撚上之高嘅。咁當然啦，佢話你冇錯就唔代表一定冇錯嘅。但是他说你有错通常都真的错的。这个关于 AI 的原理因为他通常比较倾向认同你的讲法的。虽然我有专门的 pump 就是我有错不跟你讲你 Google 了先你抄完抄完之后去确定核实。他根据我的 pump 的情况之下他会比较倾向哪怕啲表达性得表达得不好啊或者讲得有些太绝对啊那些东西他都会提。总之就几乎是尽力挑我毛病的程度啦。咁我當然啦，有啲根本就係吹毛求疵，只虛烏有挑程度嗰啲我就唔會理啦。但有啲我會發現，有時係我真係我嘅觀念錯咗，咁我咪修正咯，咁咪柒少次咯。即係我都好多時都講過啦，喺你講嘢之前，你過一過 AI 真係可以柒少陣嘅。即係你修呢啲咁嘅情況更加係啦，喺啲咁複雜嘅嘢之下，你去揾佢哋去分析。佢提出嚟之後，你唔係一定要信曬噶嘛，你咪去核實係咪這麼回事咯。譬如佢講啊 ，Medicare 裏邊講大行細行唔可以分開收，因為佢通常而家都已經係有埋連結啦嗰啲嘢，去話你聽有咩相關。咁你揾翻嗰條連結，你望一望係咪真係這麼回事？又或者你更加唔信佢，你直接攞個 keyword 去 Google。因为 Medicare 嘅指引有咁存在噶嘛，然后你搜翻个 keyword， 即系用人工去搜查做兜底啊。点解你唔可以用 Google 嘅？因为你睇住嗰嚿，你根本就唔明咁多嘢啊嘛。 咁边明啫？讲真， 特登嘅 呢啲咁嘅单又系得特登写你唔明噶嘛。 系啊，即系所以佢而家就用呢个方法去悭咗10+几万美金，成100万港币。咁當然啦，如果佢正常佢要俾嘅話咧，呢一次嘅 case 啊，佢係俾得起嘅。如果叫我嚟俾咗19万美金喎，老婆咯，實老婆嘅喎。 而家其實需要用咩啊？而家需要用咩啊？嗰個 AI 嗰個月費，39蚊港紙，39蚊美金， 抵啦，大佬。 搞到依個睇我而家新聞之後，搞到我啊，可唔可以做 super group 啊？啲 super group 其實都唔好貴啊嘛，都係得一個月加兩嚿水港紙啫嘛。 但你真系出现呢啲嘢咧，你真系，所以点解啱啱佢同个新闻要黐埋一齐啦？是不是动到某些人的蛋糕啊即是美国的医疗系统 的复杂混乱和滥收费真的不是新闻来的。当然这个市场是主要是、美国那边的市场啦啊所以为什么他要收起医疗的建议啊如果这件事是被更新了条款已经更新了啦更新了条款之后的 ChatGPT 做呢可能他就说、我不会提供医学的意见给你那你就收皮了。当然扣打是不会啦。 放心不要要谷不会的。个菜有味， 绝对曲系唔会嘅，呢样嘢基本上都系噶啦，因为曲就相对地唔会咁多做到呢啲嘢啦。但系我点解会觉得呢两个新闻要一齐咧？就唔系纯粹系政治正确问题，而系受到啲压力，就系嗰啲医疗啊、财务啊嗰啲嘢，嗰啲专业都系好中意糊弄佢嘅客户嘅。我讲到又咁复杂，得唔复杂？你听唔捻明白，咪要听我讲嘅咯。总之我话系就系，我话要收咁多就咁多，基本上你冇乜得驳我嘅。但系如果 AI 识得驳你，可以睇你啲嘢之后就可以驳你啦。咁咧就对佢嚟讲就好好多啦。咁就会动到某啲人嘅蛋糕了，有冇咁嘅讲法啦？咁啊，所以系。的确是有少少阴谋论嘅，即系，但系我觉得真系都系合理嘅，即系无论系唔系真系因为动到佢哋蛋糕而去缩咯好啦，但系呢个事实上系喐到佢哋，咁啊，亦都系另一个我会建议大家去尝试去做嘅嘢，就系、是、一啲太专业你睇唔捻明嘅嘢，揾佢去 check 完有啲咩问题，你去 double check 佢，然后或同埋另一样就系你写出去嘅信，揾 AI 过一过先，睇佢会唔会有啲咩潜在嘅问题。呢两样嘢我都非常建议大家做嘅，系一个几有用嘅应用，尤其是前者呢、这个人就悭咗10几万美金啦，即系我搵都搵唔到咁多啦，大佬10几万美金、啊，成100万港纸、啊，即系咁啊，有关 AI 嘅 case 啦，即系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同 AI 有少少相关啦，就同大家可能有少少童年回忆啦，已经系睇视乎你几老啦吓， 可能是少年啦。 咁样就咧就系 Nvidia 嘅老王宣布入投资 Nokia 十亿美元，预计持股2.9%，咁就 数就唔系好多嘅，2.9%，连保守投资都唔系腾。 屌，湿碎啦！ 老王而家咁靓仔有钱，咁但系佢系高调死大会入边宣布呢样嘢啦。重点系呢样嘢，佢入股即系腾讯入股。成日都啦，三五七嘅，因为我哋之前讲过5%个介绍嚟啊嘛，都成日咁做啦，但系唔会好多人去咩啊？但系佢系喺个大会入上面直接宣布去投资佢嘅钱，预计系3%，重点系佢高调宣布。咁个影响就首先就系 Nokia 就你大家都知道佢近年已经系好捻唔掂噶啦吓，即系后屘咪俾人买，俾另一档嘢收购咗噶。佢之前系 Microsoft 噶嘛，后屘就俾另一档嘢收购咗，而家专门出啲非洲机。非洲机嘅意思就系专门卖俾非洲嗰边，虽然系非洲为主啦，但系都有其他啲第三世界落后国家。部电话成部加埋唔过$100嘅。 哦，我都有， 是 我都有买。 系咪？唔系。部电话加埋$10都可以，$10、$20、$30嘅程度。 唔系啊，佢嗰啲平价机咧，其实 OK 噶，即系例如你话做后备机，即系话我去旅行，我将张卡插入去嘅话，纯粹可以打电话得噶。其实，因为佢开摆廿一日，唔使插电啊嘛。 哦，唔系登机啊，佢都可能都系 smartphone 嚟噶。当然佢都有啲登机啦，但系佢系 smartphone 嚟啊，但系用啲好过时、好老旧，甚至系仓底货嘅晶片啊，嗰啲嘢去做砌旧嘢出嚟。总之，鉴平鉴贱卖俾啲非洲人，因为佢哋真系俾唔起钱，但系佢哋系咁嘅需要。但系呢都系一个市场嚟嘅。咁啊 ，Nokia 而家净系佢已经系登到做呢啲咁嘅嘢啊？点解？因为佢做平价机，连中国嗰扎即系咩 OPPO 啊，嗰扎机啊，我唔系好熟啊，嗰扎机都打唔赢啊。要再降一级去打下嘅市场。咁啊，调翻转，点解老王要收购 Nokia 啦？当然唔系因为佢细个用紧 Nokia 电话啦，主要系两样嘢。第一 ，Nokia 作为一个通讯大厂，佢有好多通讯嘅专利， 佢做好多大专利。 佢要搞 6G， 系啊，而家要讲 6G 了。当然啦 ，5G 大家都用唔着，但系 6G 有人用得着。就是老王，因为呢我不知道大家知唔知 AR 入面其中一样嘅嘢就是通讯技术，是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影响你协同运算频宽各种嘅 AR 入面要用嘅嘢，即係譬如我一个核心同另一个核心要沟通啊，要协同运算，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八张 H100 去一起计㗎嘛，我哋之前讲緊啦，但係多起嚟可以讲緊2-300佢嘅 barrier 嗰度比较，其中一样就係讲緊几百张段百张计嘅GPU 一起去协同运算㗎嘛。咁 GPU 同 GPU 之间嘅通讯咪变咗好重要囉。佢一个非常高速嘅通讯。咁而家佢当然佢自己有自己嘅解决方案，所以佢收购咗唔少通有关通讯技术嘅厂嘅。咁点解要收 Nokia 呢？要佢要做嘅系下一样嘢，远端无线通讯。用 6G 嘅技术。而家 5G 嘅其中一个优点就系个实时嘅通讯延迟可以降到非常之低㗎嘛。6G 嘅话会将会个频宽会更大，延迟会更加低。咁理论上虽然未必有实体线路咁快啊，但系都系可以用得到嘅程度。咁样嘅话，我个站就唔一定要起喺某一个地点，起一个好卵嘅大个站，然后隔篱放核电厂俾佢去供佢电啦，就系、是、可以放喺一啲，譬如我放喺个水站啊隔篱，放一个 AI 厂，另一个水站又放一个 AI 厂，咁厂同厂之间要互相通讯去协同运算，咁要点样做呢？你而家嘅情况你就只能自己拉光纤，但系佢如果用攞埋 Nokia 啲无线电信技术嘅话咧，有机会做到 6G 嘅 AI 通讯。AI 去训练的时候嘅内部通讯啊，唔再系内部用实线去连线啦，直接系无线咁样去通讯去做，咁样就会令佢可以选址方面有更加大弹性，对基建嘅要求细咗非常之多。而家点解成日啲数据中心，香港之前咪话要争取数据中心嘅，虽然就冇咗影啦，而家就最后去咗新加坡啦，就系对数据中心呢啲公司嚟讲咧，两类型嘅基建系非常之重要嘅，第一系电，第二系光纤或者系网络啦。呢两样系非常重要啊！喺香港前者咧，就虽然香港唔系发电厂，发电嘅费用都好高，但系香港系电多又静，所以可以倾到一个好好嘅价钱。咁另一样就系香港嘅网络通讯，基本上系全世界第一梯队，甚至系第一名嘅。 最好嘅。 我哋只讲过好多次啦，同韩国系曾几何时系争第一名嘅，而家就明显地输咗俾韩国啦。但系烂船都有三金钉，都依然系全世界入边特别地高嘅。香港嘅宽频系全世界系头几名嘅， 前五名噶啦。 英国呢边唯一同佢香港争到嘅就系伦敦， 咁纽伦嗰时都讲噶啦，即系大家即系国际级大城市，先有机会去争到，系世界有名嘅地方，少数地方可以赢到嘅。新加坡个基建都好劲嘅，咁啊，调翻转啦。咁所以点解佢要咁高嘅宣布入股 Nokia 就系因为咁样。咁啊 ，Nokia 会唔会从此红起咧？如果根据老王嘅技术，佢张订单已经好够 Nokia 食噶啦。咁但系呢个订单系唔会令到佢个电话市场有咩起色嘅。你最多只不过话可能佢会资金会多咗，可以重新再出发去出翻啲新嘅，即系有翻啲我哋会用到嘅手机，有咁嘅机会嘅。但是全世界都睇好呢个联盟，呢、这个咁嘅策略联盟啊，佢入股嘅原因其实一个策略联盟嚟嘅。咁对老王嚟讲就系多咗个对佢嘅通讯嘅技术咯。咁对 Nokia 嚟讲就系、是、我都就嚟笑，就嚟要扑街死啦！突然间有人睇起我，大佬，梗系会重新有翻啲活力啦，应该系咁样一个两一个双方面都大胜嘅。嘅嘢，咁啊知嗰啲咩 Open AI 咯，咩 Nvidia 嗰啲三方收购嗰啲嘢咧，就唔讲咁多啊呢啲，即系我觉得有少少财技嘅程度啊，不过嗰啲就唔讲啦，咁得啦，啊都够长啦，咁啊，今个呢 好啦，咁今个礼拜嘅 A 你即系每月 AI 专题嘅，今个月 AI 专题讲完啦，就下个月咧 啊，月个个月都系都要讲一次啦，反正就系攞三码题。 咁系每个月都有新消息啦，我都冇、我都未仲未提 Elon Musk 偷偷地 upgrade 咗佢啊 group team。偷偷地啊，冇公冇公冇，但系因为话佢 update 咗噶，都未讲呢单嘢添啊，纯粹快咗，聪明咗咋，所以佢话好偷偷地 update 咗，啲人话佢，咦快咗、啊，跟住问佢系啊更新咗啊，但系冇即系冇公开，即系好似系冇公布，纯粹系私底下更新，偷偷地改咗啲嘢嘅，即系我听到咁嘅一单咁嘅消息，咁佢讲开嘅， 好啦， 咁今个礼拜嘅十一月 AI 速报差唔多啦，咁留翻十二月速报再继续，拜。